芒果 TV、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43集。 这转折谁也没有料到，原本拥挤的水泄不通的人群哗啦一下退开，立刻给他们让出了好大一块地方。众人有公开交头接耳的，已经在讨论他们的来路。扶摇派淡出人们视野已久，除了真活成了千年王八万年龟的当时大能以外，至今已经没几个人听说过了。偏偏就是这么一个众人都不明所以的门派，从东海之滨码头上就一路上演了何为富贵逼人，弄得别人想不知道都不行，全都听说了这一派上下的败家子。尽管修行中人能不将凡尘富贵放在眼里，但再加上岛主的另眼相看呢，不怎么出来和人打交道的严征明他们不知道，此时他们一行俨然已经成了别人的眼中钉。此时站出来的程前看着不过十一二岁的模样，手里拿着一把孤零零的木剑，活像个小孩玩具，八风不动地站在原地，人群中已经有人拈酸。 这小孩好张狂，门派里也没有长辈管管吗？ 怎么，你没听说岛主许了他们进讲经堂吗？哪个像的门派会将自己的子弟送进别人的讲经堂的？ 这个倒是奇了，那岛主又是为什么对他们这么偏向？ 谁知道，有钱人家来的少爷吧，没准再是个什么皇亲国戚的，指不定是家里重金买来了什么宝贝打动了岛主，特许他们进来的。 这还真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做求仙问道的春秋大梦，修行之路是那么好走的？ 严征明简直疯了，他算是越发明白了程前这位小爷的靠谱，就是一把镜花水月，只是看起来存在。他面似寒霜，近乎咬牙切齿。 程前， 程前又不聋，别人的议论他当然听见了，他几乎是马上就回过味儿来了。 原来我们在岛上的日子不是以后会难过，而是已经开始难过了。招摇过了，现世报也来得快呀。 程前几乎怀疑师父在登船的时候说的那番话是未卜先知的，然而事已至此，程前其实并没有想动手的意思，他只是做出个姿态来给青龙岛上一干人看而已。一来对方方才已经落败了，没有再上擂台的道理；二来他也知道自己的年纪，不说是这些仙人，就是凡人间也没有挺大一个汉子和一个十来岁的少年计较拳脚的道理。直到这时，程前才发现自己有点骑虎难下了，如果换个嘴怪机灵的，此时说不定耍个赖搪塞一下也就过去了。他也不是什么大人物，个头才到人家胸口，面子不面子的也没什么，小命最重要。偏偏程前天生不会做赖皮顽童，他心里飞快地转念，一时间将方才擂台上那些你来我往的招式全部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过完，他不但没有退却，反而将心一横。 动手就动手，我也不一定怕你。 程前一步也没退，也不理会严征明的警告，旁若无人的一抱拳对那散修剑客道： 我在家里也学过几天剑，只是学艺不精，师父还不让我换铁剑，还请这位兄台指教一番了。 落败的散修剑客不知是哪个野路子门派出来的，与脸面一事也相当拿得起放得下，闻言立刻上前： 指教不敢当，既然小公子不用参加会试就能留在讲经堂，想必有独到的过人之处了。 他一言落下，周围一小圈人都笑了起来，大多是笑他不要脸。 哈 这人可真是不要脸呢。 就是，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有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插嘴道：“ 哎，翟二哥，既然这小兄弟向你挑战，你就应了吧。你若赢了，不妨让岛主也给你开个后门嘛。 你若是输了呢，跪下叫。” 李云一把捂住他的嘴，将这搅屎棍子死死地压住了。落败剑客装模作样的一挑眉道：“ 哎呀，刚才那位小兄弟说什么？我要是输了怎样？” 程前缓缓地将木剑端平，摆了个起手势：“ 不敢，师弟出言无状，见笑了。请。” 严征明气得七窍生烟，当下就要不管不顾地上前将程前抓回来，脚才滑出一步，一把不知哪儿来的折扇突然往他身前一横，截住了他的去路。只见那是一个身着长袍、做书生打扮的男人，长着一双细长眼睛，金光内敛地扫了严征明一眼，有点轻佻地笑道：“ 哎，严掌门别急着阻拦，也让我们看看贵派高徒的功夫嘛。”“ 让开！” 严征明直接用佩剑底往那人手腕上磕去。“ 哎，大师兄不可！” 严征明的剑尾还没碰到人家的衣角，一股无形的大力便撞在他的剑鞘上，那力道顺着他的手竟传到了他的胸口。严征明一击之下往后退了三步，胸口闷得恶心，差点吐出口血来。李云忙从身后扶了他一把：“ 师兄。” 严征明硬是将嗓子眼里的腥甜给咽了下去，狠狠地盯着那穿长袍的人。那人全没将他放在眼里，好整以暇地将扇子打开，装模作样地在身前扇了扇，扇面上眉飞色舞地写着“三思而后行”一行字。他意味深长地笑道：“ 这样冒冒失失，可不是为人掌门的气度。 这人分明是特意来找我们麻烦的。” 那散修剑客反正已经在青龙会试中落败，索性破罐子破摔，根本也不在乎程贤手里只有一把破破烂烂的木剑，连表面的客气都丢在了一边，一剑便削了过去。这可不是点到为止，他的剑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上面有符咒加持，再加上这散修剑客不知修了什么奇怪的功法，剑锋未至，刮得人皮肤生疼的妖风已经先到了。木剑可不是什么结实物件，程前自知没有师父那样的功力，当下避其锋芒，转身让开。散修剑客见他只退避不接招，顿时得了人来疯症，上蹿下跳的使出他那花蝴蝶一样中看不中用的剑招，逼得程前满场躲闪。挡在严征明面前的长袍书生仿佛看耍猴一样的看着场中两人。 贵派师弟年纪不大，却很有后发制人的定力嘛。 他语气连讥带讽的表扬了程前只会抱头鼠窜。严征明握着佩剑的手指关节发了青，从小到大他何曾受过这样的欺负。场中散修剑客步步紧逼。 贵派高明的剑法就是教你们躲躲闪闪吗？ 说话间，程前头上木簪被他带起的剑锋所伤，当即断成两截，头发立刻散了大半。 你还是回家撑点去。 程前就是这时候猝不及防地还手了，只见他侧身一跃，脚尖在地面轻轻点了一下，而后回身一剑海潮望月。此乃海潮剑法的开篇，暗合江海涛声豁然宏达，走的是大开大合的路数。木剑一时如千涛卷过，隐隐竟有种呼啸而来的惊心动魄，逼得那散修情不自禁的一滞。两种人适合这种招式，一种是本身就走傻大憨粗风格的，任你千般讨巧，我自一袍子轰开； 另一种就是手狠心黑的，譬如程潜。程潜练剑很勤，但是没怎么跟人动过手，没有临场反应，招式练得再纯熟也不行。就算那被人一刀崩掉了剑的散修剑客水平不高，他也不可能是人家的对手。所以从一开始，程潜就没想见招拆招。程潜观战的时候就看出来了，这散修剑客的剑招匠气十足，因此他冒险猜测，对方动起手来也不会有太多变化。之前专心致志的左躲右闪，是因为他根本就只准备了一招，就等着对手得意忘形乘胜追击时，将那一招破招递到自己手里。木剑精准地撕裂了散修剑客的剑锋，擦着铁剑的边缘，干净利落地躲过锋芒。携着扶摇派用符咒磨练经脉的独特心法，狠狠地抽在了那散修脸上。无锋木剑当然不至于让他当场血溅三尺，可那散修剑客还是当场被打得呆住了。只见他嘴角豁开了一条血口子，将两半嘴唇活活撕成了三半的兔子嘴，脸上更是留下了一道青紫的血印子，眨眼就肿成了馒头，也不知是不是掉了牙。有道是打人不打脸，这一耳光打得石破天惊，看得众人几乎哗然，连那手拿折扇的书生都愣了愣。 好刻薄的小崽子。 程潜一击得手，已经有些后悔了，感觉自己有将事情闹大之嫌，因此他没敢做出一点嘚瑟，只是面无表情地收回木剑，剑尖竖直下垂以示敬意，双手合拢，低头顺目的赔礼。 得罪了，多谢兄台赐教。 散修剑客捂着嘴说不出话来，那手拿折扇的书生挑挑眉，将他的三丝折扇收回掌中，若有所思的品评。 刻毒的还挺内敛，有点意思。 程潜垂下眼的时候，用余光扫了青龙台一眼，只见几位护法正在交头接耳，唐婉秋居然还露出了一点笑意，他这才将自己手心的冷汗抹到剑柄上，感觉自己可以勉强算是功成身退了。程潜松了口气， 以后还是少惹点事，少得罪人吧。 但这事儿明显还没完，程潜虽然认认真真地赔了礼，但他提着木剑转身的时候，身后还是传来了一声不似人声的怒吼。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